为朝鲜青年节，英国朝鲜友好协会近日在网站登载了文章《青年强国向全世界彰显其威仪》。文章指出，世界各国都有青年，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像朝鲜那样把青年推崇为时代的主人翁。朝鲜是世界上唯一的青年强国，它把许多国家和民族殷切盼望而未能实现的梦想变为现实。